的娘家好不悲哀，儿大哥长枪来似怀，儿我短剑下他命不两开，儿三哥骂他日里快，说的儿发的失落翻榜一时无灾未曾归来，唯有儿我的把亲心抬，小法为三尺家在舞台，儿陆地镇守三关为元帅，罪过贪而欺地他背叛红酒绑在芭蕉树上乱箭，身死无葬埋，娘是说隐姓埋名多。

是你，啊，我知道， 为什么恨天怨地家带手唱所谓那庄， 并非是 子丹龙 臣来身任担当， 为是哀家来闺女，闺的是我皇儿锦绣家忙， 家忙来臣的家忙， 有一本起奏皇粮， 有一锅流粪李匡， 弟兄双双不保朝纲， 哥们打先 参加山前有首领， 受了一将损伤，一将 一将倒闭一将强， 老太老太子登龙归长， 拿拿亚夫李广战胜在法场， 此是前朝的忠臣亮相， 一个忠良又有下场， 有下场来无 将 是忠良，哪个是奸当？ 忠良本是徐阳将，坚持就是我父力量，而今不把国来张哀将归死，平表文章，老娘不把来了忠孝儿郎，天师娘的半边刀，不由哀家赋予小姐包， 丰收赋予老娘包， 迎头接过大兵的后大人 天尊， 你保佑吃的酥龙啊龙， 用手接过龙一条，耳目远怎把臣瞧，臣自己会身尽忧悄闻，天问浑身上下似睡觉，难以报仇，

酒中了两滴汤，老天爷不知我的何待人，已经折了心了，身子难言必定 冷却了 本人死在九泉之下，莫怨莫臣应得。